我觉得一些平台的重要性更大，因为其实那个两边双边的关系是不确定的，随便都能选。但是对于一个比较固定的那个地点或者是那个封闭商圈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的问题其实不在用户知不知道，他用户都知道楼上一家店、一家便利店、一家奶茶店、一家什么都知道他。但问题是什么？他不知道是说你这家奶茶店有没有什么新的优惠，有没有什么我是老客户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对吧？有没有新出的什么商品，对吧？其实这些是我作为消费者可能会感兴趣的地方，而不是说我在里面纯粹打折团购或者什么，其实对我周边的店来说大家都不吸引了已经。对，这个也不是老板要的，因为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新客户可言，好吧？所以其实带大家来说什么意思，就是对于老板来说他们想要的什么是我能不能把我现在付了这么多钱的租金，我可能付一万可能付十万，这个租金换来的这个自然流量能不能绑定在我身上，这是老板想要的。对消费者来说就是说我能不能拥有一些真正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我应该知道的优惠信息能不能告诉我。举例子好了，刚才说一家面包店，他可能说今天是感恩日，感恩日我给会员打个八折，问题是他是怎么做的？放个牌在门口， 对 吧？那你问题是好像他住在你楼下，但是呢刚好你这个省就留有几个门，你就不经过这个面包店了，那你就看不到。但问题是我怎么样应该看得到的人看得到，这就是我们在思考在解决的问题。 听起来有点像是会员， 基本上就是会员，对吧？但是这个会员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以微信这个平台来主导这个事情，是因为你首先第一个付个款的肯定是老客户。那会员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以前对会员的定义是什么，你会发现什么？会员只有两种，第一种是说你买满多少钱，满个500、1000给你做会员，要不是有几种吧。第二种是你付个20块钱、100块钱进来做会员，第三个是什么？你充值能做会员，好吧？说白了，以前的会员是什么？是80/20定律，这是把最愿意付费的付80%费用的那个20%的顾客筛出来，深度服务 VIP 服务他们，好吧？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你对原本的那份会员服务应该更好，应该更好的触达他们。第二是什么？应该每个人都是会员，只不过他是优质的会员，给他更优质的服务而已，也可以把它分成。而这个分成呢，其实根本不需要区别，就是不需要说你是不是会员的区别对待，你可以是按他不同的会员甚至说不同的情况给他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更像是一个互联网的账号概念。或者是我们就在用 QQ 用， 就是谁是优质的客户。 是的，就是说你可以是金牌会员给他 A 的东西，他是银牌会员给他 B 的东西，他是普通会员给他 C 的东西，但是会100%都把他当会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时代不一样的思考， 就是不拒绝任何人。 是的，是的。我们用我们的几个玩法了，包括积点啊、红包啊，基本上在使用以后2周，就在几个关键的那个指标，客户回头率、客户消费次数、客户消费的人数，还有就是客单价，全部有15%以上的提升，就2周之内。对，就是特别是我们看那个电子纪念卡还是特别好。我跟大家说，今天可能大家看不到，我拿了一杯星巴克，我特别喜欢星巴克，不打广告。美国星巴克其实比中国星巴克牛很多，是什么呢？美国星巴克做了一款 APP， 大家可能讲一个数字大家不知道，现在讲美国最牛的那个移动支付公司，不是 PayPal， 不是 Visa， 不是 Mastercard， 不是银行，也不是什么 Square， 最牛的移动支付公司其实是星巴克。每天星巴克有25%的那个收入是通过它 APP 直接完成的。那怎么来的？它里面能做大概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今天我们在直播，对吧？或者我们在直播在录这个东西，我其实很想喝星巴克，但是我人走不开，对吧？我可以，如果我在美国，我会打开星巴克 APP， 现在直接点一杯卡布，点完以后，我这个节目录完了，我就下去就直接拿。 他是给您送过来还是？ 他现在没送， 直接去店里 自取。 哦，自取。 自取。但是你说在中国可能这个事情，你怎么发现什么美团啊、饿了么，对吧？就是他好像他更好送外卖嘛。但是要记住，这是美国那个整体的方案。 第二什么，在到店以后星巴克绑定你的信用卡，直接变成星巴克的钱包支付。最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呢？因为星巴克大家知道它最牛的是它的星享卡的就会员的这个积点计划，就是大家很喜欢它的积点计划， 一个会员的一个 plan。 是的，它会员升级啊，多少多少个里面各种的好处，然后买三送一各种的， 就是让你再也走不了。 是的，但这个东西呢，以往是怎么做的，这没有它这 APP 之前呢，大家需要拿出一张星享卡，就刷一下那张卡。但有了 APP 以后呢，在中国现在你还要打开 APP 怎么怎么样，在美国是这样的，是付款的时候自动的把那个积点做完了。 但是你付款的时候 用的是星巴克的 APP， APP 里面已经有了你的账号。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你离开星巴克以后，星巴克有新的优惠，有新的新品，圣诞节了，圣诞节来一个什么圣诞的卡布，喝高水现在里面可以抢，可以拿，先拿个优惠价或者怎么样，都是通过 APP 给你个做推送。你发现其实星巴克就代表，如果今天马云说是新零售，我觉得星巴克代表是这新的形态，怎么利用移动互联网的科技把一家线下店跟他的消费者跟他的会员连接起来。那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我刚才提的所有的功能通过好进的这个 SaaS 系统全部能达成。 就我能感觉到，就是听起来这个问题不是在技术层面， 是的， 而是说没有像你们这种服务商。 是的， 之前没有。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国内的哪怕是同样的一家星巴克，它的 APP 都做不到美国的水平，而且说实话挺烂的，我经常崩这个事情。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不说星巴克了，那么比如像用你这种对星巴克的这个理念， 是的， 你的功能，那你去 pitch 一家本地的连锁餐饮类的企业的话，会不会就变得非常的方便了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理念，因为我们上面都有几十万家店，星巴克才中国才只要三千家店，就是我们理念很简单，就是每个用钱包好进的商户，让你一秒钟变成星巴克这么牛，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嘛。这个事情就是，你今天不管是大店还是小店，你都能用我们，可能小店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小店是这样的，越小的店，你后面肯定要两种人是没有的，你没有研发，也没有市场部，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把这两个事情，我们变成一个类似总部的思维了。我在里面不断的研发功能。今天我们用的最好的一个东西是店里积点卡，其实跟星巴克那个玩法完全一样。每一笔支付以后，我设这个点，老板设这个点就一分钟，一分钟就会设好一个市场这个积点的营销活动。消费者一来一刷那个一支付二维码，他会比如说10块钱以上就有一个点，然后一刷自动到最后就完成页里面就告诉你这有一个点。如果你能兑换的话，自动提醒你能兑换。 所以说对于那个商户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对啊，因为我跟你说，在没有我们这个产品之前啊，很多店用的是一张纸的那种盖章的纪念卡。 我就用了很多，就是 对，你是 那个小条 的。对，你是用很多。 换一杯。 对，但是你可能你就问问自己，你真的换了多少杯？ 然后每一次都在一张新卡上贴。 是的。 然后集了十张卡，每卡上只有一个喜帖。 是的。 永远换不到。 从实际我们数据来说，这种纸的卡的兑换率低于10%。其实老板是很愿意你兑换的，但是所以其实除非这个老板是很抠，这就想骗你，否则的话老板因为他们知道，你看因为很多时候会说，我们说最经典是奶茶店，奶茶店其实今天同质化非常严重，有没有一张小卡片其实是关键，你脑海里面一直想记住我放了，特别是两个三个点开始，你就不想去别人家了，因为你觉得对吧，你觉得你这个事情有优惠吗？而且在中国还有很懂的小伙伴，他会代买，我的公司的我包了今天下午茶对吧，我一个人买10杯，其实我就自己记了10个点。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说那张卡经常就丢掉，或者是放在洗衣机里面去， 或者是说钱包里装了好多好多这种卡。 是的，你就非常累。所以说我们这种电子纪念卡现在我们最受欢迎的。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 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5度，西南风1到2级。今天空气质量状况优，可以摇下车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就是积分这件事情一直是一件大事儿，就是我了解，就有的公司完全为它的活法是干什么呢？为银行的这个积分来换购 啊， 就这件事儿，就据说每年光银行的积分就有几百亿。 是的，其实积分这个事情呢，我从积分到会员，我们觉得，中国其实是相对国外落后的。就是大家主要是说，大家很喜欢都是不断获取新的客户，但其实不知道原来其实因为老客户的价值或者新客户的获取成本，其实是老客户在获取同一个1块钱的收入的10倍。就是如果你想多赚一点收入的话，其实老客户只是1/10的成本。那其实这些积分也好，会员也好，我觉得是那个，对，也包括刚才说的中国的中小商户、中小企业这个竞争环境这么激烈。其实更需要从你已经有的顾客里面去挖掘更多的商业价值，这也是我们比较坚信的。 嗯， 因为你从做前方，然后现在是好进， 对， 那么你自己的这个使命，对企业，因为你们一群人聚在一起， 对， 你怎么给你的团队来讲，然后你现在是 对 使命有什么变化？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从大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真心这几年来说，大的那个没什么改变。我们就是用，我们希望用那个低成本的、很容易使用的科技来帮助商户去赚钱。但是这个里面可能没有说透的，解主要是线下店。为什么老是线下店呢？首先第一个，今天很牛了，电商中国就发展成全世界第一了，其实就4万亿。中国整体的经济是线上线下加起来是30万亿。还有26万亿在线下，好吧，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巨大无比，而且没有被什么改变的事情。今天大家提了一些平台或者什么，你会发现， 这个都是个人消费吗？ 它是社会零售总额， 消费零售总额， 对，社会零售总额不是 GDP， 对，是，所以说我觉得个空间肯定是非常大。或者今天你看出行被滴滴改变了，外卖有一大堆，对吧？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线下始终是一个人者喜。不能老是在虚拟世界生活的，必须回到线上，好吧？那线下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机遇很大，所以这我们想在这个事情上做。第二，我们看到机遇是什么？就是说， 我今天其实我觉得我发明了一个词，真心我发明的，就是说以前中国是世界工厂，我觉得今天中国是世界互联网工厂， 对 吧？ 这个就和你现在出海去日本捕鱼是一样的。 是的，就是说原因是世界工厂里面中国别人看到中国是廉价的劳动力，所以100块钱的东西中国人只最多占到2块，剩下98块钱这100%人中国做了。而且最有趣的是说，同一件货在中国做完运出去再运回来，居然卖的比国外还贵，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其实非常不合理而不公平的。但是在为什么叫世界互联网工厂，这个分别在哪里，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中国制造，是中国创造。为什么能中国创造？因为中国今天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人群，而且也是全球最多的那个资本市场，跟可能是最优秀的创业者之一吧，可能美国和以色列还有很多，但是从数量上中国绝对过了，就是反正 我们有数量， 对，从量变到质变嘛，对吧？来看，假设美国的那个，假设中国10个创业者顶美国1个，但中国是100倍的创业者，所以就变成了从这个里来，从这个概率来说，中国一定会出现非常多的优质的移动互联网产品，而且是别的地方还没有、还没想到了。比如说今天微信就是非常好的例子，那个日本的 LINE、美国的 Facebook 都在学微信，好吧？包括啊，支付宝、PayPal 跟它比根本没法比。然后今天的 Traceback 很多全球的公司都在学支付宝，那这代表什么？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产品远超全球水平。那这时候如果把这个东西能输出，那这100块钱之后赚的是98了，这不是赚2块了，好吧？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跟日本的合作方在聊天，他们本身是主要是做游戏相关的，一款游戏在日本30000人玩就能盈利了，在中国一天下载量都不止30000了，对吧？300万人，但是可能还在亏钱，这个代表什么？就是。原因很简单，就是海外的那个，一个是那个大家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第二是那个付费习惯不一样，好吧？但这两个这中间发现公式就变成什么？愿意付的单价，海外可能比中国高5到10倍，为同一件事情。第二是说，100万元的付费率，海外也是高5到10倍，加起来就加几十倍的分别，同一件事。对，这个也是，我觉得今天还是抓住个机遇吧。为什么？其实我自己觉得今天这个日本项目我自己觉得是合理，但是我发现在圈内还有圈外我觉得大家很大的回响，就是可能原来就发现就是说没想过一家中国公司，而且不是一家，如果是支付宝出去日本大家觉得很正常，而钱放在小公司怎么也要去日本还能拿到融资了，我们自己觉得不奇怪，因为可能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背景，我觉得都是应该的，很多事情全球的很多事情，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以前的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想的就是就中国市场足够大，但其实大家没看明白，其实这个事情是国内的经营环境其实比国外激烈100倍，但是呢付费意识就是这个收入的可能性又低100倍， 包括中国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付费能力啊， 是的， 利润率啊本身就低， 是的，所以就变成了说其实海外真的是一个很自然的应该做的一步，但是呢今天我们可能真刚刚好有一个机，就像我刚来北京赶上了移动互联网这波的时候，我们赶上什么机遇呢？微信支付宝决定他们亲自出海，特别是支付宝，对，因为当你有一个你看出海这个海啊海很大的，对吧？以我们一家公司来说，对海来说我觉得好听一点可能是一个游艇吧，不好一点可能是一个小船，反正就是只要真的出海一定是。但今天是什么意思？今天是微信跟支付宝这两个航母舰他们亲自出海了，哎，我不管是上面坐着还在后面跟着，基本上一点浪花都没有，好吧？而且我们拥有他们很特殊的很多没有的价值，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团队，为什么我们是差不多全球唯一一家同时就是他们这样的服务商同时做国内海外的，他们你会发现国内服务商没有一家做到海外， 海外服务商每天在做国内，因为这个主要的业务其实还是面向中国人，还是做他们的支付。你不懂中国人，没有跟微信支付这个产品搞明白，你怎么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但是同时你要懂海外的法律、海外的文化、海外的各种 的情况，这个事情就真正是我这个团队的优势。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而且我们这个试点就步伐步子还是慢慢来的。其实我们第一点其实是在香港，香港其实是一个从这个规划上，其实在特别在支付上它算是海外的，就这个钱是第一站已经出去了已经。所以说然后呢，但是在文化上它是接近的，然后但是从那个法律各种东西上是跟西方是同步的。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试出来这效果还比较好，我们现在基本在香港的新增的这样移动支付的里面呢 90% 的市场。对，所以而且呢在当中跟国内还不太一样，进来我们都是大品牌，像 Nike、 LV 各种的大品牌，现在都总能讲上来。 是你在北京还未必能合作的， 基本上很难。因为在国内的问题是大陆这边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是大品牌的要求很高，第二是可能后面还有各种的关系。对，然后这而且他们这个要求高是说远远不止支付，要非常多的东西你要做好才行。但是在海外今天他们很简单，就是游客你先帮我搞定这个微信支付宝就行了，后面的事情有更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基本上就是三年前的产品。 所以就是你刚开始做它的时候就想到了要国际化，就是要走出去。 我对前方的定位我觉得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 嗯， 好吧。所以我在去年九月份，我还记得我跟那个耿总，就是那个微信的那个微信支付的那个副总经理，就 VP。然后我记得九月份我跟你大家讲一个故事吧。九月份我刚从香港回来，香港当时呢，香港本地有几家移动支付公司慢慢起来了，什么香港电信各种的。 嗯。 也开始我觉得闻到这个空气的这个味道有点不一样了，因为以前从来没人提这个事情。嗯。但我就想，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些可能性。然后我回来就给耿总那边打电话说，微信你们会不会出海啊？那时候2015年9月， 嗯， 会出海。然后微信他们说，其实他们在想这个事情。那就说我跟他说好吧，然后你们出海的时候赶紧叫上我。然后10月份我们就在香港成立团队了，然后3月份我们在香港的第一个客户上线，而且一上线就300家店，全香港。对，就是发现什么，就是说还得抓这个机遇吧，而这个机遇呢又是好多好多之前的准备，真的好多好多准备。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前方好进啊，可以尽快尽早的实现国际化，让我们去到各个国家都可以享受到便利啊。最后也非常感谢前方好进的创始人兼 CEO 李英豪，谢谢。 谢谢。 Thank you.

分，转眼已成一年。为何对你我还有些眷恋？是我看不透，还是感情都善变？原来永远还是到不了永远。在我身边，我还拿什么眷恋你的脸？灯光风熄灭，孤单一人过寒夜，熬不过一天死一万年。爱过的人，转眼已成云烟。可对你我还有些眷恋，是我看不透，还是感情都善变？原来永远还是到不了永远。 下苦。